燃来属于我两个的烟火，美得我没话说。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家药监局在党组扩大会议上决定，对长春长生所有疫苗生产销售全流程全链条进行彻查，对不法分子严惩不贷，对失职渎职的从严处理。同时对全国疫苗生产企业全面开展飞行检查，严查严控风险隐患。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共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980多万件，共查处扫黄打非案件5500多起，刑事处罚1447人。为保障暑期通关顺畅，北京边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开设暑期专门儿童通道、学生团体通道等。北京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公室会同北京市轨道公司开展了地铁6号线西延公共艺术品设计方案征集评审，并将设计方案对外公示。石景山区八角街道引入 GIS 违建监控系统，对2017年社区拆违的2000余个点位，以信息化手段实现全景化浏览、精准化监管。今年上半年，社会物流总费用为6.1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回落0.1个百分点。西藏自治区第12届运动会暨第4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在拉萨举行，本届运动会为期半个月，集刃、射箭、响箭等10项民族特色体育项目成为亮点。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十一郎这些年一直很专一，专心给老公张宇写歌。从1993年张宇发表首张个人专辑以来，十一郎为张宇所写的歌曲有近150首。他的填词作品内容包含了婚姻、爱情、生活的方方面面，细腻敏锐，偶尔还有机智幽默的调侃。所以尽管张宇多年来一直努力寻求曲风上的突破，与其他作词人合作，但到头来还是只有十一郎的作品最为精彩。 都是你的错，请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一个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春冬。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都是你的错，请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春冬。我承认都是月亮惹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 动了。 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我是大三，免费。 我看话剧，免费。 我看电影，免费。看，这是我刚得的奖品 啊！你们到底有什么秘籍啊？ 快告诉我！ 快告诉我！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每天互动留言，好运天天有。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莎。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玲。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年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24号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发展改革价格主管部门加强汛期市场保供稳价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通知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政策措施。数据显示，上海、北京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超过3万元，浙江、天津超过了2万元，其中上海以32612元居全国首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将加强内容监管，进一步调控治理综艺娱乐、歌唱选拔、真人秀节目，坚决治理追星炒星、泛娱乐化和高价片酬问题。2018年北京市普通高中招生规模为45547人，职业高中招生规模为4554人。山西省统计局对外发布经济数据显示，山西上半年经济增长6.8%，非煤产业税收完成521.8亿元，占税收收入比重为55%。中超13轮过后，国安积分暂列第一，让球迷媒体惊喜。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 是谁 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美国的一家媒体发布了一篇文章，告诫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使用微信聊天时不要随便发语音，除非你是聊天对象的领导。微信是我们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通讯工具，对于语音消息你是怎么看待的呢？很多人不喜欢接受语音消息，你是这样吗？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是生命绚丽的蓝图，迎着晨露。

长城万里相逢，人世间悲欢聚散的夜夜，写在心上含着泪，白色恋人却有灰色的年轮。 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

的爱像天使守护你。若生命直到这里从此没有我，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我会找个天使替我去爱你。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九六九，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九六九车舞飞扬。 随着交通环境日益复杂，行车记录仪已经成为用车必备产品，但是在安装使用时，很多车主还都有疑虑。布线应该怎么走？行车记录仪一般都是通过点烟器插头取电的，配线也比较长，一般是4到5米。布线方式推荐从安装位置上方向上，将线沿着顶棚的缝隙塞进去，然后走到 A 柱内侧，抠开副驾驶门内的密封橡胶条，将线沿着门框塞进去，走到副驾驶的脚下，然后再从副驾驶的脚垫下方走到中控台附近的点烟器插头，多余的线可以固定好，直接塞在副驾驶脚垫下方。这样的固定方式其实很简单，多数车顶棚和 A 柱的密封条都能够很轻松地将线走进去，不必去专门的汽车装饰店安装，人人都能完成。还有一些方法推荐将行车记录仪的取电接到保险或电瓶上，首先这样的接线难度比较大，一般人无法自己完成，而且涉及到破线改装，操作不当会让车有自燃和脱保的风险，建议您将线接到车内的保险位置，而不是电瓶或者前机盖内的保险盒。当然了，建议大家检查一下您车辆的点烟器是否也是熄火断电的设计，有些点烟器熄火是不断电的，这样一来的话，一定要记得在停车后把行车记录仪的插头拔下来。行车记录仪应该怎么设置？首先呢，将行车记录仪调整到它能拍摄的最高画质的档位之下，这样可以保证拍摄的画面尽可能清晰，为争议事故取证提供最好的依据。其次，将自动锁定视频的敏感度调低，不要是最高档，否则可能会敏感到稍微急一点的刹车或过个减速带，视频就会被锁定，那样存储卡就会被锁定的视频记录占满，无法再拍摄新的视频了。如果你购买的行车记录仪带有时间水印或者 GPS 功能，将其打开，这样时间和速度信息就可以显示在画面中，进一步为你的行驶状态提供一定的证明。如果你的行车记录仪不在视野范围之内，那么没有必要设置屏幕自动关闭，这样可以更方便地随时查看是否工作正常。最后，如果你的行车记录仪带有 ADAS 辅助驾驶这样的功能，记得关掉或者将其的提示音量调小，否则在城市行驶中不可避免的误报错报一定会对你的驾驶心情造成影响。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九六九车务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九六九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有些

却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我们心头的白鸽。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只能微笑，哭泣，让我从此忘了你。

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除了想你，除了爱你，我什么什么都愿意。翻开日记，整理心情，我真的真的想放弃。你始终没有。

色正朦胧，与清风把酒相送，太多的失重，醉生梦死也够，和你最后缠绵，你曾记得梦境的虚荣，今生一曲相送，还有没有金融风花雪月烟涌，和你最后缠绵，你曾记得 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该做的事情永远不能及时做完，喜欢的事也没有时间去做，就会越发觉得日子过得没意思。这应该是很多处于迷茫阶段的年轻人共有的状态了。看似每天忙碌无比，实际上却完全是在原地踏步，得不到任何成长。但这真的是因为时间不够用吗？还是因为达不到自己理想的生活状态而找到借口呢？